同为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了。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哎，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来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Good morning， 我是艾科。 哎，今天呢，又既然是我和艾科为你来陪伴你的欢乐你的上班路。今天我们的首先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耀乐团带来的《璀璨》。 Sunshine 出现的太快 ，Moonlight 消失的太快，握紧双手抓住的所有，放开手什么都没有。拥有不代表你 owner， 没有不代表你 loser。握紧双手以为抓住的快乐，张开手却抛弃了自由。我该怎么办？到底怎样才能不再两难？Now 让自己不那么孤单，让心情变得更简单，让生活变得更加自然，让阳光更璀璨。让自己不那么孤单，让心情变得更简单，让生活变得更加自然，让阳光更璀璨，让阳光更璀璨。Sunshine 出现的太快 ，Moonlight 消失的太快，握紧双手抓住的所有，放开手什么都没留。拥有不代表你 owner， 没有不代表你 loser。握紧双手以为抓住的快乐，张开手却抱住了虚荣。我该怎么办？到底怎样才能不再两难？Now 让自己不那么孤单，让心情变得更简单，让生活变得更加自然，让阳光更璀璨。让自己不那么孤单，让心情变得更简单，让生活变得更加自然，让阳光更璀璨。 当你心烦的时候，挥动你的双手，让你快乐的机场在第一时间感染你的朋友。当你犹豫的时候，去看 the sunshine the moonlight， 平静的去感受那光照耀的温暖。 It's all about the light。 The sunshine 出现得太快，爱消失的太快，握紧双手抓住的所有，放开手却什么都没留。拥有拥有不代表你 owner， 没有不代表你 loser。 Now 让自己不那么孤单，让心情变得更简单，让生活变得更加自然，让阳光更璀璨。让自己不那么孤单，让心情变得更简单，让生活变得更加自然，让阳光耀眼的璀璨。 换个方式来打开我们今天早晨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你送出的是来自于耀乐团的璀璨哈。这首歌曲是不是有一种整个天空蓝色都被打开的感觉？ 我觉得说可能替了很多正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打败了起床气。 为什么？ 就这首歌听起来特别振奋 啊。嗨，我还以为打发了起床气是把大家的这个哈欠的哈啪都给直接震掉了。有点过分啊。好了，我们来还是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的天空呢，云量仍然是比较多的，但是太阳会时不时的钻出云层来照耀大地，气温上升的速度也还是比较快的。最高气温呢，今天是24度，白天大部分时间会让我们感到比较舒适，适宜多进行一些户外运动了哈。 是的，那今天白天呢，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达到了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那今天晚上呢，多云转阴的天气，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总体来说呢，今天还是 湿度很大， 湿度很大的。而且呢，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呢，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秋天呢，却越来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啊。 对，而且就是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前两天呢跟大家来说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真正的这个在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哈、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虽然已经过了中秋节，大家都觉得已经秋天来到了嘛。 是的。 但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是一定要连续几天达到某一个比较低的温度才叫进入到秋天、哦、比如说这一天哎，突然有一天这个最高温度还有30度，哎，那还不算哈。 就是一定要持续到14摄氏度，然后保持一段时间，所以它才正式的进入到秋天，是吧？ 是的、啊、 那估计就是在11过后了。 来、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签到排行榜的情况，好不好？好，来看一下，第一名呢是 Yoker 啊，第二名呢是山顶洞人，第三名富贵他爹，第四名刘神，以及第五名是七秒的记忆。你对大家的这个名字不太熟悉，所以突然出现一个富贵他爹，笑得合不拢嘴。 第六名呢是江中草生湖，第七名是阿乐，第八名是你与氧气共存亡，第九名是费劲，第十名是霍延龄。 对，你怎么笑成这样？ 就是我 个名单笑成这样啊！ 大家的名字起得很特别。 是啊，就是大家 承包了我一早上的笑点。 没错啊，就是如果第一次来看到这张榜单的人，还确实觉得还挺搞笑的，对不对啊？啊，你看一过来以后呢，这个费说呢，爱主播早晨是你，晚上是你，第二天又是你，累坏了吧，辛苦了哈。 我现在已经你知道，就是每天早起的时候，我觉得有种兴奋之感。但是拖沓到一天到晚上上娱乐最王牌的时候，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节目，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 因为精力它是有限的， 把最好的状态都留给了早安音乐秀。 对，而且我发现你这个早上起来这个点真的是满血复活。 是，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这个状态呢，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互动话题想跟大家聊到的是，你会熬夜吗？你平常的作息规律是怎么？ 当然。 对，我就知道呢，我旁边这位一定会有话要说哈。 对，我是一个摇滚养生青年。 摇滚养生，就是既听摇滚还泡枸杞，是这样的。 对对对，就是拿着保温杯泡着枸杞，然后里面再加点啤酒，之类的，就是经常会熬夜啊，然后作息也不是那么的规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女性朋友，她真的是为了美容养颜，每天晚上9点钟睡觉， 每天晚上。 9点钟睡觉、哦、然后第二天早上是7点钟起床，所以他的作息是相对比较规律的。 对，那么其实我们也想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有人会熬夜，但你知道其实尤其是在搞艺术的领域这方面哈，很多人呢他们都会习惯半夜去做艺术灵感的创作，因为白天觉得太吵太闹了。 你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个笑话 啊、是谁？ 就是笑话是谁、 啊、是谁的笑话？我想说哈， 那个笑话是这样的，就是白天哈哈哈，中午哈哈哈，晚上哈哈哈，然后等到深夜的时候就是人间不值得。 哎呀，你承包了我一天的这个冰冷的笑点 啊！ 我现在感觉被冻到了这个39天的这种感觉当中，像刚刚初秋哈、 啊。因为人到晚上的时候，就是心思特别细腻，人间不值得。 好吧，看来你这两天发的朋友圈都是半夜3点钟发的，是吧？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现在晚上真的是不敢发，发了之后第二天绝对要后悔。 好了，那所以呢，我们来今天互动话题就是：你会熬夜吗？你平常的作息规律是什么样子？如果你是像艾科这样啊，摇滚枸杞青年。枸杞青年的话 ，OK， 然后呢，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自己的这个生活规律。那如果是你非常的作息有规律，比如说早睡早起，吃得好，对不对啊？ 那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大概是经常每天晚上几点来睡觉，好不好？ 对， 我经常是1点左右。 一点呢还好啊。 你呢？ 我原来常年是3、4点，但自从做了早安音乐秀，是吧？这吃睡得也好了，吃得也好了，吃门门香，干门门成，你知道？ 你就像在给某一个这个牙膏做广告。 没有办法，就是确实你早晨这个点儿如果起床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规律的生活的。那么今天我们其实还有奖品要给大家送出啊！今天本节目奖品呢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2张啊！ 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时间呢就是在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 哎，是的，所以呢，大家呢这个时候呢参与到早安音乐秀的互动当中啊，发送你的答案，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今天呢会 pick 一位朋友来得到两张中网的这个球赛的门票。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会熬夜吗？所以呢，我觉得陶喆这首歌曲呢非常明确的说出了这样一个答案啊，今 天没回家， 看来他是挺爱熬夜的， 一晚上没回去 是。 吃什么药？是你文章迷上的男女女，忘了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离开又可惜又耶、oh yeah ，回家了就乐在自己吵，他好像没睁眼，说在追我找不停的笑，回家认真追赶又跑跳，胆子变得大成了讨厌包，谢谢他对你特别特别的好。我在这里也是太美丽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虎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13，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Morning， 我是艾哥。 哎，这个刚才呢，我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你会熬夜吗？平常的作息规律都是怎么样子的？我会发现大家呢，其实夜猫子族还真是挺多的啊。 对，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这个平台真的特别好。 什么叫这个平台特别好？我发现你每次来到早安音乐秀呢，就是像一个新奇的孩子来到游乐园一样啊，看到每件玩具的都觉得很新奇啊。 就你看到有很多的盟友出现，你知道吗？ 怎么说啊？ 比如说太子，他就说熬夜那是肯定的呀。想不熬夜根本不可能，因为早睡完全睡不着，除非了生病才会睡得稍微早一点，不然一般都是1点多或者2点才睡。 嗯， 尽管第二天早起一定后悔说，那为什么昨天没有早睡？ 对， 这是我的心态。 是， 嗯， 我觉得现代人呢，就是属于确实第二天可能要早起，但是这个晚睡这件事情已经养成了习惯，确实挺不好改的。 你觉得说是不是不舍得睡觉呢？也有可能 舍得睡觉， 真的就是不舍得睡觉。 对， 嗯， 我们来看一下小陈子 Angelina 的这个答案啊，他说我是特别规律那种。晚上9点哄妞睡觉，10点自己睡觉，早晨6点我起，7点出门，8点到公司。哎，你7点出门，8点都就到公司了， 那 我觉得还可以哈， 还可以， 就是说明你这段路不是特别堵。 嗯， 他说我发现呢，作息规律对皮肤很友好。 对， 嗯， 你知道，就是我们女生都知道说作息规律的话对女人很重要， 嗯， 尤其是晚上大家都开始身体进行一个排毒的状态。 排毒。 然后呢哈哈 但是你就做不到啊。 对，那然后你就所有毒都被憋了进去啊。 有可能，所以一段时间的话我就要爆发一场病。 那我觉得 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 对啊，但我觉得你还好啊，就是你脸上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月球表面之类的。 我跟你说，30以后你再看我。 30以后， 真的我可能就是全都写在脸上了。 是，你也就差几个月就30了。 再见。 别说这件事儿。好，继续来看一下 ，Look 说没孩子之前的11点左右，然后6点起；有孩子以后呢，孩子睡觉我就赶快睡，有动静随时起。哎，我觉得这也是， 是 很多人的这个作息规律是被孩子制服的哈。 所以呢，解决这个熬夜的问题，就要先生个孩子。 我发现你每次说大道理都一套一套的，你自己什么时候实践一下呢？这件事情， 我说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 也不是不可能实现，就是暂时自己还没有实现的事情哈。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呢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会熬夜吗？你平常休息的规律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送出的门票是中网的球票啊。 对，所以呢，我们需要提示各位朋友的是，本轮尾号限行将会执行到10月7号为止。而且国庆节后呢，首个工作日开始了，限行尾号将会启动新一轮的轮换了。 说到的。就是大家呢在10月7号呢这个国庆的长假回来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限行机动车牌的尾号呢就变成了2和7 3和8 4和9 5和0以及1和6啊，节后驾车回京的市民要需要格外注意一下。好，另外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今天下午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呢将在京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这也是北京音乐广播临近11国庆节特别为广大听众准备的一份音乐大礼啊。 对，所以我们的现场呢，今天如果要去到现场可以看到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还有郭鹏。 哎，对，哎，不好意思了， 就是我们都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很多中外经典的合唱曲目，《凤凰吟》《我爱你中国》，还有《蓝色多瑙河》《神圣的战争》等等等等。 相信呢，这些一定能够让你感受到合唱的激情和魅力。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音乐广播举办的第14场的音乐会啊。所以呢，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或者去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申请一下这一次合唱音乐会的门票了哈！ 我还挺期待今天晚上你主持的 啊，是吗？ 对， 那你会去吗？你要做娱乐最王牌了， 做一个文艺小分队出行。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o my studio, and we can let it roll tonight. Girl, come with me now. Your scene's about to start. I do believe I can see you're a star. Don't know your name, but you're made for the part. 'Cause you're perfect, babe. Time to work, babe. It's your undress rehearsal, so take your clothes off.Lights, camera, action. Oo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Oo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Yeah, say it. Oo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Ooh, la la la. No, you don't need to audition, babe. Don't need no headshots or pictures, babe. There's no contract to negotiate, so we should let it roll tonight.Girl, come with me now, your scene's about to start. I do believe I can see all the stars. Don't know your name, but you're made for the part. 'Cause you're perfect, babe. Time to work, babe. It's your undress rehearsal. So take your clothes off, show me how you show up. It's your undress rehearsal. You the main attraction. Lights, camera, action. Ooh, la la la. On star status, need a telescope. Magazines that centerfold. All the dudes like, she could get it though. She could get it though. She could get it. From the top down, looking sexual. See that wardrobe at award shows. Now it's your name in the envelope. Like, it's your undress rehearsal. So take your clothes off, show me how you show up. It's your undress rehearsal. You the main attraction. Lights, camera, action. Ooh, la la. Come on, la, hey.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Time Flies 带来的 Undress Rehearsal 哈，这个直译过来其实还有点小尴尬哈，就是今天呢我们会进行一场排练，但是我们好像着装都不太整齐的样子哈。 这是一个没有预演过的彩排是吗？ 是是是， 现场演出。 对，我觉得颇像我们俩做早安音乐秀的风格，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互动，但是并不知道大家发送过来的东西是什么， 就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大礼包和惊喜，对， 有新鲜感，对不对哈。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答案。你会熬夜吗？平常作息的规律是什么样子啊？ 对，我看到有一条消息我还挺感兴趣的。 Cool 他说上班太累又堵车回家就蛮晚的了，再健个身的时候这个时间就差不多该睡觉了。 对， 一般来说10点多他就已经睡了，早上6点半就起来，7点多出门去公司，8点多到公司吃早饭， 就是今天的 很规律。 对，今天的说完互动话题以后，我发现大家呢都寻回了很久远的小的时候写流水账的技能。每个人的基本版流水账，你看我们今天几点钟开始干嘛，几点钟开始干嘛，就把一天 记事本一样， 对，记事本一天的所有的工作就这么记了下来，是吧？ 对，但是他说的有一点我觉得值得分享的，就是说健身是很消耗我们的体力的，只要把我们的精力全部都消耗出去的话，可能也会改善我们的生活。 但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有些特殊的点可能就会让你改变你自己的这个作息规律。 比如说 我其实开始做早安音乐秀之后呢，有很长一段时间睡得都比较规律，就12点钟之前基本就上床睡觉了。 但是你后来会发现早起毁一天。 不是，哎，不，早起非常好，你错了，早起非常好。但是关键是有世界杯这样一个大魔咒 哦。 那一个月之后呢，我的生物钟就变得非常紊乱，3点钟的时候异常兴奋啊，没有办法哈、啊。 就很有仪式感的吗？ 是有什么仪式感？它都结束了，我还在那继续仪式啊。 就是4年一次也就算了。 对， 下一个4年的时候你再倒一回。 是。再来看一下这个，你刚才说到生孩子这件事情是很多人的这良药嘛，对不对啊？但是呢，猴面包树上的小矮象说，生了孩子之后呢，就会发现根本调节不了作息时间，而且基本就告别了整宿整宿的觉了。 哎呀， 因为孩子晚上总会醒，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哈。 对，哎，我觉得这还挺痛苦的，因为我身边的很多新手妈妈。刚出道的时候， 刚出道，妈妈出道， 就是刚生了宝宝之后，他就真的是很难去，哎，就觉得很焦虑那段时间可能会。 听完你用出道这个词以后，我现在有点 不焦虑了， 无法直视我和静瑜的那个出道的小视频啊。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出道的。好了，如果大家想知道是怎么出道的话，可以发送出道两个字到早安娱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看看我和静瑜跳的那段舞。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呢我和艾科的合照，昨天我们其实发送的是 好 心 情， 今天早上有很多人很挣扎啊，好灵感，好高兴，好音乐都不对啊，好心情就 OK 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0月18号的著名的指挥家范涛将指棒中国电影乐团啊，这个是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呈现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但这次音乐会呢，也是选取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各个历史阶段当中呢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啊， 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还有《相恋》等家喻户晓的金曲，当然也有《敢问路在何方》，还有《万水千山总是情》，这些广为流传的 这四首歌，你只会唱《敢问路在何方》， 其实我都 来了一句啊， 就是这几首歌曲我都会唱一两句，总觉得说好像不能总唱吧。 对，但是这一次不是说到的是影视金曲吗？让我想起了这首歌曲，来听一下。 好久没有听到了， 对不对？对，这首歌曲呢是著名的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的独特声线来特意为他量身创作的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了哈。关键呢是也被选自了1994年啊这个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啊。你看看这部戏当中有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 咆哮哥，我现在满脑子的画面。 好，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道不尽红尘事，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空云量仍然较多，但是太阳会时不时地钻出云层来照耀大地，气温上升速度也比较快，最高气温24度。白天大部分时间会让我们感到比较舒适，适宜多进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天坛东路普黄榆路口到体育馆路路口南向北车辆严重拥堵，建议绕行左安门内塔街。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我们的老北京小吃13绝之旅来到了最后一站，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炒肝儿。炒肝作为北京传统早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问世100余年了。炒肝是由开业于清同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862年的惠仙居发明的，是在原来售卖的白汤杂碎的基础上，去掉了心和肺，并且勾了芡，从而形成流传至今的炒肝。1930年，另外一家炒肝老店天兴居在惠仙居的对面开业了。因为选料更精，采用味精、酱油等当时新式的调料，代替了原来的口蘑汤等等，生意逐渐盖过了惠仙居。1956年，两店合并，就只剩下天兴居的招牌了。炒肝的做法也比较简单，将洗好的肥肠切成段煮熟，出锅之前加入干片、味精、酱油、醋、水淀粉还有蒜泥等等，具有汤汁油亮、蒜香扑鼻、肥而不腻、细而不泄的特点。因为蒜泥很细，所以有吃蒜不见蒜的说法。正宗的吃炒肝的方法，既不用勺子也不用筷子，而是一手托着碗底转着圈的去嘬，你学会了吗？好了，接下来早音乐秀要送给您一首音乐早餐，我们来听这首《人家》。 人家有车，人家有房，人家有大批的存款如到账，人家是花儿，人家是公主，人家不能受委屈和你一起吃苦。人家的父母，公司的干部，人家的一句话是你几年的辛苦。人家是什么，我又算什么， 我只能坐在街边沉默地望向日，而我只是一个穷小子，生活简单的就像是一块石子，我只不过是一个唱歌的孩子，蹬起来有劲儿，坐上去潇洒，租来的房子只有14平米大，用花布装饰的墙特别温馨特别暖，人家和我不是一执着，酸甜苦辣独享其中的快活，只要家人健康平安地活着。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安，我是艾科。 哎，刚才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鲸鱼给大家送出的一碗炒肝，鲸鱼也是挺不容易的。 我刚看了 已经不在直播间，还专门给大家端炒肝出来了， 这还挺不容易的。我刚看到菲昂娜菜说这是要把赵雷所有的音乐都配一遍早餐。 我现在才发现啊，这个赵雷的音乐还挺适合配 早餐， 老北京的早餐的啊， 是京味。 哎，是的啊，这是算是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音乐早餐了。当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会熬夜吗？平常作息的休息规律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答案，好不好啊？这个蛮牛呢说5点半起床，晨跑到6点半回家做早餐，7:40上班，下班呢是下午的5点半，6:20左右到家做饭，7:30辅导闺女作业，9点哄儿子睡觉，10点刷碗收拾屋子，每天都这样循环，大于330天。哎，我觉得你还不错，就是每天 是很自律的生活， 对，就是把上班包括回来管这个孩子，包括刷碗做家务这些事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对，就是很有条理性的一位，不像我们刚才另外一位朋友杨， 他发来信息，他说凌晨四点钟，好像三四点钟才下飞机， 啊、 然后现在又熬去。就是没有睡觉， 赶去上班的路上， 赶去上班的路上， 但是也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算是这个怎么说呢？就特殊情况嘛。刚下飞机也不可能每天都四点下飞机了。 对 对, 对, 对，我刚看到有另外一位女生发了信息，她说她是、幼教老师，所以呢她不能就是晚睡晚起，只能就是每天保持一个正常的规律状态。所以我觉得熬夜这个事儿是不是和职业有关呢？ 我觉得也跟你职业有关系。所以像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熬夜是跟你现在的职业有关系吗？ 就我这样， 领导在听哦。 你知道我跟你说，我这样。上早安音乐秀，我真的完全不敢熬夜，争取是在十二点之前尽量能让自己睡着。但是你要睡不着那一刻，你当这个秒时针过了一点钟，你就开始走向绝望的状态。 是，那你又开始数上一千只羊左右，我觉得也 OK 的哈。 好吧， 所以呢也请大家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早安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会熬夜吗？平常作息的规律是什么样子啊？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今天会有两张中网的门票要送出，我们会 pick 一位朋友啊。 除了静瑜除了那个郭鹏和静瑜的出道之外呢，今天大家回复一个关键词纽约，还可以收到郭鹏 一段。对，我们今天呢应该是周三的小视频日了，但是呢我今天呢想一想呢，我觉得最近呢是比较走心的一段视频，而这个视频呢是确实比较长，大概一分多钟，是我朗读关于纽约的猎奇之旅纽约清晨的样子的一段文章啊。 纽约，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这算是诚意之作，不算是小视频日了啊。 对， 大家回复一下纽约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可以对我这段朗诵来进行一段评价，好不好？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电视剧呢天坑鹰猎，昨天呢是在登陆了东方卫视的周播剧场，而它的前身呢是天下霸唱的同名小说，这一次呢是由王俊凯、文琪等年轻这个演员出演的哈。 是的，而且王俊凯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更被称为是少年版的胡八一。 最关键的呢是这一次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于这次的片尾曲，名字叫做一江水，你知道是谁唱的吗？ 毛不易和 徐佳莹。因为之前呢我在访问到毛不易的时候呢，他也说到其实他最喜欢的就是徐佳莹老师，所以这次真的是算是一次圆梦之旅了哈， 两个人还都是比较细腻的唱腔。 对，所以这次呢一江水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但是翻唱出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感觉，有一种空灵而婉转悠扬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们来听到的是个人风格非常非常浓郁而明显的来自于徐佳莹和毛不易一江水。 风雨带走黑夜，青草滴露水，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人人有伙伴，谁和我相配？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 两岸永隔一江水， 我 总是相违背。 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零到一百五十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五百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中国北京生态食品博览会于9月29日至10月9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召开，原生态食品盛宴，来自深山里美食的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尖。 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9月23日至10月7日，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有吃喝玩乐，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抢票热线4007076666。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王府井工美大厦老北京花丝首饰展销，宫廷传统工艺，传世精品鉴赏。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Morning，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你熬夜了吗？大家好，我是艾科。 你干嘛起这种发？老学究的。样子上身了，你是元气少女好吗？ 好吧，就是大家好，你会熬夜吗？ 对，你会熬夜什么乱七八糟？ 因为今天我和大家互动到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熬夜的话题。有大家、哎、我还发现就是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熬夜的心得。 嗯，但是你没发现我刚才跟你说什么吗？你真是一秒钟就忘事儿、哎、啊！我刚才跟你说，一会儿咱俩要互动一下小，就是我的小视频的事情， 纽约的事儿， 对吧？ 对，我刚看到有朋友说。月鸟哥哥的那个视频发什么来着？ 对，怪我啊！我们应该跟大家来再说清楚一点。今天可以发送“纽约”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是纽约的纽，纽约的约这两个字儿。 New York， 对，到早、不是没有 New York， 你不要给大家误导哈、啊，就是纽约两个字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 啊，我刚看到有一个评论还挺有意思，大军儿、他说灵魂阅读者， 是什么叫灵魂啊？哦、真的 感觉说月鸟正经起来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正经， 哎哎哎， 老感觉你读完每一句话之后都会有个标志性的， 哎，不能这样啊！这个灵魂阅读者就 OK 了，剩下的话我觉得就不收了。 屏蔽屏蔽， 大家可以发送“纽约”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了。但是说到纽约呢，我觉得最近有一个组合会唤起我们的一些青春的一些回忆了哈。 戏称男孩乐队可能在重组之后正式回归，哎、目前呢已经有四位成员准备录制新单还有演唱会了。 嗯， 原成员叫做布莱恩·麦克法丹已经不在其中了。 嗯， 但是新单曲呢将会 Ed Sheeran 参与制作。 是的啊。Westlife 呢，在1998年呢被吸引到聚光灯下，但是在2012年他们解散了。他们的20周年的庆祝活动将在今年举行。Westlife 呢是英国最著名的男乐队之一，1999年呢是凭借着《再次发誓》是首次登场。 是的。 当乐队呢决定2011年分手的时候，当时歌迷非常非常的失望。 这都是有关于我们的青春啊！除了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来自 Westlife《My Love》，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 对，但是我反正我们先听这首好了哈， 《My Lov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oh my. 西城男孩的这首歌曲呢，应该是打开了很多人的回忆之门啊。云峰呢说，听到了西城男孩的这首歌曲以后，脑子里总想到的是自己大学的时候敲键盘跳劲舞团的样子啊。 对， 那个时候你的头发一定是有点非主流的感觉。 有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刚才听到 My Love， 还有 You Raise Me Up， 还有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所以你也不用一首一首找了，真是 等等的很多啊，就真的是。 啊、You Raise Me Up 本来是他一首翻唱歌曲， 是 原唱是 Josh Groban 哈、啊。 另外一首也是翻唱。 嗨，行了行了行了，不用接人牺牲老男孩老底了。 The song 是不是？ 是哈、啊， 他原唱。 对，那今天呢，跟大家要聊到的话题呢是这个，您平常会不会熬夜？平常的作息规律是什么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答案啊。这个云峰的说，作为医务工作者来说，熬夜应该是常事儿吧，尤其是晚上遇到抢救的时候。所以呢，如果自己深深的感到过了30岁以后，如果不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第二天脑子真的是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他确实觉得这件事情还是 蛮严重的， 挺严重的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熬夜这个事儿真的要分工种的，就有的工种是真的能熬，有的工种是。千万熬不得， 真的熬不住哈。 嗯， 那另外呢，这个浮生半醒的时候，我是一个白天工作状态很差，一下班就特别精神的人。 我看到他就看到另外一个我， 不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规律啊？ 后面说他说，所以老板就很划算啊，花了一份的工资买了一天半的时间。 嗨， 因为他经常会自主加班，就是白天做一些零零碎碎的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 对， 下了班之后就开始。干正经事儿， 那我觉得你这个定义是错的。白天的那会儿呢，只能说是你的这个闲暇时间，晚上才是你真正的工作时刻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准备把后面这首歌曲送给你，来自 MP 魔幻力量带来的《未来就是现在》啊，要改变这种生活状态了，对不对？早晨还是要有点热力的阳光在里面才对了啊！ 醒起来吧。就是现在 ，Get ready。 我手拿空瓶当作麦克风，在街头吹风，唱的歌没人听，没人懂。我就是无法让我 let it go， 我还没疯够，这条路很孤单，却享受。 让我从暖乡一路向到亚洲， 让我把所有感伤不承认。 机会成 max song， 掌握的不朽，让孤单证明我的执着。让我从暖乡一路向到亚洲， 让我的潮流都不随波逐流。 让我从西山一路向到湾口， 让全世界都成为了我的心中路。Here we go，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rock sta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lonely lonely。 荷尔蒙觉醒又在你心里呐喊了多久？直到你按下 Super Sport 那一刻，澎湃性能一键释放。全新名爵 HS 搭载 30T Trophy 高性能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231匹马力，超级运动模式，全感官瞬间激活，用动力释放真我，再燃激情。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全系11.98万至18.98万，2年零利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金秋十月，

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在我们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各位都别玩手机了，因为我们都已经开学一个月了，所以呢，最近我们来关注一下开学季要多运动的这件事情。开学季到了，是不是要先告别睡懒觉的坏习惯了呢？多运动才是对自身最有益的好习惯。那么打开开学季，我们应该多多参加什么样的运动来锻炼自己呢？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舞蹈。大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社团，不要放过机会，抓紧去学，不仅可以保健，还可以练就舞姿，成为武林高手。科学证明，缺乏稳定的平衡能力，不但肢体动作不灵活，而且会严重影响左右脑功能分化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左脑的组织、推理以及理解能力。舞蹈呢，是锻炼人平衡能力以及肢体灵活的一种运动，所以呢，千万不要放过去舞蹈的机会。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是跟舞蹈结合的非常紧密的一首，来自于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的确是，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来听听看。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可行不通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敢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干嘛？微微的坏笑都可以原谅，停滞不前的光。 选择心意。 安快跑 Running Time。 OK，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夜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Hello， 我是艾科。 哎，艾科刚才和我呢，应该来说又经历了一段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你跟大家这次要跳舞了啊，省得大家老说我早晨不跑步， 就是 扭一扭还是可以的哈。 和徐佳莹一样，就像这首歌曲唱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 对，但是如果现在你真的不跳舞的话，下午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合唱音乐会的，这熬得硬不硬？还挺硬的。 太硬了，就是我还挺期待今天晚上你的表现的。除此之外，就是很多朋友都很关注这次大合唱的现场表演，因为就在今天晚上呢，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办《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啊。 嗯，这也是北京音乐广播临近十一国庆周呢，为广大听众准备的一份音乐大礼了哈。 是的。 啊，我们会邀请北京轻骑兵爱乐合唱团精心准备了很多的经典的合唱曲目，比如说《凤凰吟》《我爱你中国》，比如说《蓝色多瑙河》或者是《神圣的战争》这样的一些音乐， 对， 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感受到合唱的激情和魅力啊！ 对，难忘的歌声的合唱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的项目。那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4场活动，所以呢，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或者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来免费申请门票。 嗯，我以为你要说加入我们的战队啊，好声音好像到最后的这种决选了哈。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个最近的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包贝尔主演的电影《胖子行动队》吗？是定档9月30号上映哈。 还挺亏的。 对，他为了宣传新片，在虎扑上专门开了个号，名字呢叫演员小包。然后在与网友的互动过程中呢，没有想到遭遇到了超严格的网友的强力吐槽哈。 就是可能去到虎扑的很多明星都没有遭遇过这种 diss， 就还好对吧。 对， 结果他去了以后呢，没想到就是直接上来 一点都不友好， 第一句话第一个人回复是说实话不想看 哦。 然后包贝尔开始熬鸡汤说，你看啊，这为了这部影片呢，你看啊，我这个老婆13年、经纪人8年、手机号17年、跑龙套跑了3年，我一直在咬牙坚持。 那请问问题来了，咬牙坚持什么呢？老婆13年吗？ 你老婆，你咬牙坚持的是老婆、经纪人还是手机号呢？很奇怪的感觉啊！ 首次遭到了这个 diss， 我觉得 diss 还挺狠的。 对，就是也能看得出来，其实之前的口碑呢，确实影响了他的这个现在的这样一种声誉。但是我觉得呢，包贝尔的回复还是挺大气的啊，他说呢，准备在周三，也就是今天，邀请很多的虎扑的网友呢，一起去找一个地方去包场看电影啊！ 啊，对，今天是首映嘛，今天晚上首映， 是。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说电影对于很多电影人来而言，第一波的评论非常重要。 对， 我们不妨今天为他来做个宣传吧。 哎，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江映蓉带来的这首歌曲《胖子也有行动队》，也就是选自这一次《胖子行动队》当中的片尾曲。 对，时间呢，9月30号全国上映啦。 管他输赢去体会，目标就在正北，属于我的战队，风一样的无畏，时间分秒珍贵，正义不怕是非，胖子也有行动队，给梦想插上翅膀就能够飞，

哥哥，谢谢啊。 好， 这个你看芥末上来已经开始夸你了，说艾科特爱笑，爱笑挺好，听着就开心 了。哎，你们开心我就开心了。 对，所以呢我给你起个外号叫喜喜人算了啊。就每次看到有人就特别特别喜， 怎么了？就 欢喜的感觉哈。 你就像我每次说听到大张伟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就每次听到他的声音，就像过了大年三十。 是这意思吗？苏子说呢，这个听了纽约的这段小视频以后呢，感觉不敢认识月鸟小哥，太正经了。 就一本正经说瞎话。 对，然后什么说瞎话？无萨不好呢，说这个月鸟的这个朗诵好，适合深夜听，安静治愈。哎，别这么说了，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样的就内容留给我读就好了。 对，我觉得我跟静瑜不一样的一点是，他真的很好意思读这种东西啊，但是我呢就不太好意思啊。 够了，好了，回到我们的今天互动话题当中，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有关于熬夜的消息， 对， 包括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发了一长段，他说的很好， 对，吴萨宝呢说。熬夜是因为不想结束这一天，赖床呢是因为没有勇气开始这一天，所以没错，作为一个熬夜十几年的资深晚睡强迫症患者，这句话说的就是我了哈。 他说凌晨一两点睡觉， 对， 清晨六点多起床，这是他平常的作息时间。然后他会觉得说一天24小时实在是太少了，应该说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除去吃饭上班在路上还有和家人朋友相处的一些必要时间，真的没有什么时间让你就属于他真正自己的。 对，所以呢他是比较格外珍惜深夜和自己独处的时间。 我觉得他是一类人， 对， 就这一类人都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觉得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舍不得睡，会用熬夜这种方式来赚取一些时间。 对， 所 以对这种朋友呢，我只想说一句话哈，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好了，开玩笑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当中，接下来呢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来自 Zara Larsson，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名叫做 And My Fault。 这首歌曲呢绝对会让你有一种在电音节舞池当中去大嗨的感觉，来 Come on。

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八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九点汽车音乐会，十一点带上音乐去旅行，十二点你的故事我的歌，十三点永恒的魅力，十四点古典也流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部环路西向东内环方向压力最为突出，北二环全线东向西，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示您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在我这里，我要把你融化在心里，有你的魅力好像这甜蜜，我无力抗拒 You make me begging， 我要把你在我这里，我要把你融化在梦里，有你的魅力如此甜蜜，我无力抗拒，你让我着迷，能让我思念的全世界只有你，能让我疯狂的全世界只有你，让我颠倒心里全世界只有你，让你知道我的全世界只有你。在我嘴里，我要把你融化在心里，有你的魅力好像这甜蜜，我无力抗拒 You make me begging， 我要把你含在我嘴里，我要把你融化在梦里，有你的魅力如此甜蜜，我无力抗拒，你让我着迷，能让我思念的全世界只有你，能让我疯狂的全世界只有你，让我颠倒心里全世界只有你，要你知道我的全世界只有你。 贺先人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Lonely Love。 如果你碰到这样的男朋友的话，他准备把你含在心里，就准备把你含在嘴里。 天哪，土味情话上线了是吧？ 但是你会发现虽然是土味情话，但是他这个演唱的方式呢稍微有点美式的唱腔， 是 就他唱的不是我要把你含在嘴里，他是我把你 很多 是有点微甜的味道的， 是微甜的感觉哈。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安，我是艾科。 哎，艾科又上线了哈。嗯，艾科呢带着浓浓的这个晚安的气息跟我们说了一声早安哈。那今天呢，其实我觉得互动话题跟你还挺像的，就是你会熬夜吗？平常作息的规律是什么样子？ 对，我刚刚看到我朋友发来信息，他说作为一个技术男加奶爸，熬夜成了常态。嗯，除了加班熬夜写代码，还要熬夜哄娃喂奶，然后陪他玩。现在生活运动已经成了一种奢侈品了。 是的，还是挺难的哈。另外呢，橙子说工作日基本保持了12点以前睡觉，一到周末就破功，经常2点见。 对， 那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最起码你在工作日当中呢，能够有 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啊。 对啊，对啊，你像我们这种，有的时候，哎，我怎么忽然说到我自己？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就是知道明明第二天7点钟上班，但由于世界杯的时候把你、这个、 舍不得是吧？ 整个的生物钟已经破坏掉了嘛，所以有的时候也会1-2点钟睡觉。 就是你当时的状态，就像我们女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孜孜不倦的熬着夜，勤勤恳恳的护着肤。 哎，有道理哦。 是啊， 哎，你这个 花着最贵的面膜的钱，然后来着朋克养生，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你就发现年轻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用一种方式去透支自己的生活，然后透支自己的身体去换取所谓的金钱，最后老了以后会发现，就这些金钱要换取你自己的健康了。两者都是非常公平的， 有道理， 就是、都不一定能够实现。 忽然发现，艾科的这个叫什么绕口令是一套一套的。好了，欢迎各位呢，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早安秀的花花园当中。我们今天呢会有中网的门票送出啊。 是的， 继续我们要跟大家来福利加码了，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来说到的是古村新司马上要进行的这一次演唱会了啊。 时间呢就是在9月28号北展剧场举办的古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年北京演唱会。那么届时呢，他也会演唱传唱度非常高的代表作《新》。 昨天我们已经放过了啊。今天呢是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所以呢这一次日本的著名的音乐人古村新司呢是来到了北京哈、啊，准备举办这一次演唱会。那他自己说呢，《新》这首歌曲诞生在1980年，是当时呢专辑当中最核心的一首歌曲。那到1980年到2018年，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像两面镜子一样，有相似的地方，也有相反的感觉。我想让听到这首歌曲的人能够得到很大的一种幸福的感觉。 我觉得这应该也就是音乐的魅力，可以传递给别人情绪的感染。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心绪很空灵的一个状态为大家来演唱的。所以呢，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歌迷能够通过他所想表达的歌词延续故事，就是续写你们的故事就对了。 很多呢亚洲歌手其实都翻唱过他的很多歌曲啊，包括呢古村新司说他在1984年举办的以音乐向往世界和平为主题的 Pax Musica 演唱会当中呢，曾经和香港的著名歌手谭咏麟一起演唱过这首歌曲。 谭校长， 特别有存在感。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继续来挑出一位朋友啊，大家呢可以说一说跟古村新司的故事，加上古村新司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如果你想要古村新司的票的话，可以把你对想对这次演唱会说的话加上古村新司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 OK 了啊。其实也不是很复杂。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古村新司的一首歌曲，昨天我一听，哇、超级沉醉，有一种 是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春风沉醉的夜晚，有没有啊？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他的这一首《日履历》，就是有一种人生苍苍，但是不管如何，世事变幻，你都会找到自己命运的终点啊！ 秋天来了，有请古村新司。 雪解け街角の北の空に向かい過ぎ去りし日々の夢を叫ぶとき帰らぬ人たち熱い胸をよぎるせめて今日から一人きり旅に出る私を待ってる人がいる いい旅立ち 夕焼けを探しに 母の背中で聞いた歌を道連れに外れに少年は魚釣り青いすすきの小道を帰るのか私は今から思い出を作るため砂に枯れ木で書くつもりさよならとああ日本のどこかに私を待ってる人がいる羊雲を探しに父が教えてくれた歌を道連れにああ日本のどこかに私を待ってる人がいる いい日旅立ち幸せを探しに子供の頃に歌った歌を道連れに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Let the bow break, let it come down crash. Let the sun fade out to a dark sky. Can't say I'd even notice it was absent. Cause I could live by the light in your eyes.Unfold before you what I've strung together the very first words of a lifelong a love letter tell the world that we finally got it all right choose you you. Tell the world that we finally got it all right. It's you, it's you, you. Yeah. We'll become yours and you'll become mine. It's you, it's you, you. It's you, it's you, you. It's you. Sarah Bareilles 带来的 I Choose You， 哎，你怎么喜欢跟我一起来？感觉双打的感觉啊， 二重唱有没有？ 混合双打哈。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当中啊。刚才呢听到的是这个 Sarah Bareilles 带来的 I Choose You。那我觉得呢，其实这也算是我们跟听众的这样的一种互动的过程，就是其实也是双向选择嘛。 对， 就是 I Choose You， 我们选择了你，你们也选择了我们，然后 这是我们的选择。 就一定要记得，就是选择我们的方式就是锁定 FM 97.4就可以啦。 嗯，不行不行，还得关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怎么到你们那就白捡 FM， 到我们这就锁定 FM 九七四就可以了。 因为我你知道，就是大家说对方的这个互动方式的时候，都有点哎、是什么来着？ 还好 想不太起来。 我觉得我在这个下午的娱乐最王牌当中呢，虽然 你给他起了很多梗， 虽然大概起了大概四五种梗哈，但是基本每次都还有互动到位了。 嗯 啊，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话题呢，其实是这个熬夜或者是平常的这种作息规律是什么样子。 是，我 大家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答案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 啊， 半梦半醒说，我老公就属于你们说那种健着身熬着夜那种人，而我是那种一加班干活就困得不行，不加班精神就睡不着觉，总之呢不到十二点睡不着觉那种人。但是熬夜呢，他觉得真的不太好。啊，每天早上起来都浑身酸疼， 对， 所以他说作为一个资深熬夜人，劝大家还是不要熬夜了哈。 对，这个浑身酸疼这个事儿，我确实也遇到过，并且现在也在持续经历中。 你现在不就是浑身酸疼吗？ 所以我最近就研究了一种方式，就是可能是我们的睡眠的姿势不太对，或者说 姿势不太对， 或者说你睡的床有问题 啊， 有也有道理，考虑一下换个床垫什么的。 是是是，哎，我觉得你这个说法还是挺有道理的。那么你其实你说到这个换个床啊，其实呢，英国有一个家具呢是推出了床垫试睡的这样一个体验，想不想去试一下？ 啊， 因为美美的睡上一觉以后呢，伴随着悦耳的音乐，还有人送上一杯热饮，并且礼貌地问：“哎，睡得如何呀？” 哎， 这是不是有一种在五星级酒店的一种体验呢？ 对对对对，但是不是这样的？这是英国床铺和床垫零销售的零售商，他们这个纽扣和弹簧在伦敦西部的体验店推出的试睡床垫的服务。 对啊，虽然呢这个店内呢是搭配了九张配有不同价格的床垫，但你其实是完全可以去体验一下的。我觉得这个方法特别好，因为床垫一般只能看。躺或者是上去偶尔躺一下，觉得躺的硬不硬啊，软不软之类的。 它这个是有那个享受功能在里面的，就是会让你店里面依照不同的客人的爱好来播放你的音乐，喜欢的音乐。就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布鲁斯，你进到里边之后，他就给你全放那个B.B. King， 但我还挺喜欢电音的。如果这时候我躺在床上放电音会怎么样？应该怎么也睡不着吧？ 在里上身， 很奇怪的感觉。 它会其中包括很多很人性化的，比如说包括意大利式的咖啡在内的30多种热饮啦、等等等等。总之会给你一个全方位360度的包裹就对了。 哎，我觉得这种体验是非常好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呢，我再听到一首比较治愈性的歌曲的话，就感觉会更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蔚蓝的《夏日亲情》这首歌曲，要注意。提到的是也是翻唱自古村新司的一首歌曲，我们听听看。 站在直接后斜阳别你渐离去，亦会不归家期待我吗？是你吗？能否轻轻转身吗？盼你回来静听我的心里面说话。每天我衷心祝祷祈求夏季快来到，让这么一刻原谅爱吧。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 像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坏了，你而唱愿我的声音陪着你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 孙兴慜的翻唱的歌曲当中，我最喜欢的是蔚蓝的这个版本啊。虽然呢，这也算是翻唱自他的老板黎明原来的一首歌曲《夏日亲情》，但是我觉得他的改编会非常非常的舒服哈。 对，在我们听着很舒服的歌曲的时候，我给大家说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嗯，怎么了？ 就是要公布一下获奖 名 单 了。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啊？首先呢，我们这时段呢会送出的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啊。 时间呢就是在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 哎，这个票获得的是， 尾号是6867的冉梦。 哎，冉梦，恭喜他啊！另外呢，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古村新司的这次演唱会的门票呢，我们也会送给一位朋友啊。 尾号呢是1077的小 W。 哎，恭喜以上的这两位朋友，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来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好吗？ 啊哈，随着气候数据的更新呢，北京地区2018年入秋的时间已经确定为9月16号。 是9月16号，这一天就正式入秋了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呢，今明两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其中呢今天夜晚呢山区还会有小雨，所以呢这个虽然是这个降雨量不大，但是由于这个气候或者时节，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增添点衣物了。 是的，是的。那气温方面呢，本周内气温比较平稳，后期略有下降，所以白天最高在23摄氏度，夜间呢最低在11到15摄氏度。北风天气之下，就大家会感觉到空气可能会有点干燥，所以提醒广大爱美的朋友们，最近唇膏抹起来， 而且千万不要去熬夜了。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呢，我觉得熬夜这件事情还是有点伤身的哈。好了，我是郭鹏， 我是艾科， 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苍买的蓝天白云，稍后请继续关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 美好的一天正式开启啦。 10月1日至2日，首创奥莱38小时不打烊，夜间买1000送1000，五折基础上再折上7折，再送华为手机。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出口。 3131，买三送一。 途虎养车轮胎买三送一，正品轮胎买三送一，另有精选轮胎99元起，原厂直供轮胎就在途虎养车。 老公，这个月追剧流量超了100多。 没事儿，听说现在办理300兆高品质联通宽带，送3个手机号，全国流量敞开用，互播免费送语音，每月只要166。 追剧选联通，家里家外想看就看，详询10010。金秋10月是收获的季节。